哎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把这两滴水和一大把盐喝下去，也来个味道啊！ 要你这么说，我的嗓都冒烟了。 Thank you.

好凶神恶煞有强盗，我既是炊事班长了解到委屈，所以我不怕成民单女单女成民山高路山越长高，但我的恩情难大报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是忘恩这个世界啊。

狩猎，这里没有狼了，我要为你唱歌，安慰你，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，在天明明。

请接受红军一片团结友好的诚意吧。 雷司徒， 图司，接人员代表您前往接应。 不，我去。 东部前方。 我劝你们必须服从特派员和我的命令，不然的话，视同同过，斩尽杀绝。 去！ 你做梦！ 去！ 听众朋友，中国评剧院年轻的演员演唱的《金沙江畔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评剧院老一代演员演唱的《金沙江畔》中的几个唱段。先请听《老班长是个老青年》。 白金楼的香烟本是老江湖，西上一只长地神。 同志们呐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抽烟呐、啊，抽烟。 班长，我这不会呀、 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罗班长啊，你来这抽吧。 哎， 接着抽。 老班长，你怎么忘了咱们青年老虎连呐都不会抽烟呢？ 是啊， 对呀、啊，咱们这个连呐。都是共青团员呐，共青团员呐，不抽烟呐。 对呀、啊， 就是我这老头子得抽点烟呐。 老班长， 哎， 您是个老青年。 老青年， 哎，老青年， 老青年， 老青年，老青年， 老青年，老青年，就是得抽点烟。你们。我这里还有个旱烟袋，你们再看看，我这里还有纸卷烟。今天。 猪马思念家乡，金秀耐心地安慰他。小白一双扮演金秀。 饿了吧？ 不饿，老班长把粮食又给我吃了。 别难过。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爱兄弟疾苦 山又崩，飞沙走石难睁眼，天昏地暗雾茫茫，哗啦啦大雨不住地下，唰啦啦冰雹打个不停，船只打的纷纷碎，一百个青莲把命坑，可怜那何等太子生下呀。 最后请听小白一双演唱的《小酸枣》。 什么地方， 大清啊， 别着急啊，咱们想办法。小苗 哎， 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啊。 我怎么能想个办法给他们解头烦，把故事讲